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杂剧代表作家关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关山林在受到批判之后极不服气，虽然按照组织原则，他在党内会上做了自我批评，并保证按照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纠偏，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想通，战马还得训呢，况且军队是国防力量，没有条条框框，那军队和拿枪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呢？关山林在党内受了批评，回家就摔桌子打板凳的出气，他骂道：什么教条主义？不教不条，未必是聚众的土匪不成？连土匪也有三规六令。乌云吓得不浅，连忙扑过去用手捂住他的嘴说：哎呀，你胡说些什么？你这么说就不怕挨处分？关山林一把推开乌云，瞪着一双豹子眼说：有什么可怕的？大不了老子回家种地去，老子干不了这个，未必当个人民公社的社员还不成？你这样抵制，你这个觉悟，你连人民公社社员你都不能当。 不能当就不能当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当我愿意当是怎么着？我还不想当呢。 乌云知道他犯犟脾气了，这个时候如果跟他顶下去，非顶到南天门去不可。于是乌云就不再跟他搭话，走到一边去干自己的事情。关山林冲着乌云的背影直冷笑，笑的人心里发怵。8月23日，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盘踞在金门、马祖的蒋军进行警告性炮击。关山林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，欣喜若狂。他想，嚷着打台湾，嚷了好几年了，眼见着一条丧家犬又苟延残喘了几年，这回大炮都响了，绝对是要动真格的了。于是关山林很快写了一份请求调往福建前线参战的报告交了上去。关山林把那份请战报告写得情真意切，他在报告上写道：如果让我参战，我关山林若不把军旗插到台湾岛上，我关山林就宁肯做海峡鬼。关山林把这份报告交上去之后，天天盼着复印，同时密切注意报纸、电台上有关炮击蒋军的动态。可是左等右等，既不见报告的复函，也听不见前线调兵遣将的消息。关山林坐卧不安，整天心不在焉的。乌云好生奇怪地问他，他也不说，支支吾吾一通就过去了。 一个月之后，关山林到北京开会，在军械部开完会之后，他去总参谋部看望红军时期的老上级王树声大将。其实看望老上级是假，探听虚实才是真。王树声拿来一盘上好的胶东苹果给他，让他吃。王树声对他说： 哈哈，你从哪儿得知的要打台湾呢？ 那还有人告诉我，大炮都开火了，总攻还不得打响？ 王树声大将笑了笑： 你呀，关山林呐，打仗都打出瘾来了，打了二三十年，还没有打够。哎呀，老首长，你也别瞒我了，你就真话对我说，这回打还是不打？ 打是一定要打的，毛主席日日夜夜都在惦记着解放台湾，还能放过他？但是不是现在，福建前线的炮击目前只是一种宣传，一种战术。老蒋老是派飞机兵舰到大陆沿海来骚扰，不打他狗日的一下，他不会听话的。可是打台湾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喽。至少我在总参谋部，我就不知道明天就打台湾的事儿。 听完这话，关山林蔫了，话也没了，把两个苹果往衣兜里一揣，拍屁股就走。王树声大将说： 关山林，吃了饭再走，我有好酒给你喝呢。 关山林头也不回地说： 酒你留着，等有仗打了我再喝。 说着人已经走出了客厅。这一年，乌云因为工作极度的疲劳，患上了低血糖病，而且发现有偏头疼、风湿性关节炎病。他怀了四个月的第四胎也小产了，据医生说那又是一个男孩。到来年的三月份，西藏地方政府和贵族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，人民解放军奉命进行武装镇压，关山林再次兴奋起来。可是这一次他又白兴奋了，这一次他连写请战报告的机会都没有，西藏的那些梳了很多条挂面式的小辫的家伙简直一点用也没有。他们拿了那么多的黄金和白银去买武器，筹谋了100个世纪，却狗屎的不堪一击，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人民解放军平定了。这让关山林很消沉了几天，连乌云都以为他会彻底放弃了。但是很快关山林又振作起来，开始锻炼身体。他每天早晨和晚上各做100次俯卧撑，他的肩肌仍然结实有力，腹部结实的一点多余的脂肪都没有。他做完俯卧撑之后就练跑步，跑2公里到3公里，有时候还练练双杠。他解释说这样会保持肌肉的灵活性。他总是练得大汗淋漓，一边锻炼一边旁若无人的大喊大叫，这样很快的就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。乌云实在不理解他这点，全国解放已经整整10年了，和平歌都繁衍了几十代了，可是这个人仍然心不死，仍然惦记着打仗。乌云问他为什么，关山林说不知道， 也许他生下来就该做个军人。乌云说，你总这样，难道你就不觉得累？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，关山林很长时间没有说话。最后他说，哎，我只能这样，作为一名军人，48岁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岁数了，我没有多少机会了。他用一种忧郁的声调说这个话的时候，黄昏正在消去，窗外有丁香花的芬芳飘来，屋内的光线正在迅速地暗淡下去。乌云在暗淡的光线中注视着关山林，乌云觉得关山林具有一种品质，一种只属于英雄的超然品质。他渴望过一种冒险的、刺激的、征服性的生活，他渴望对手和挑战。如果失去了这一点，正如现在这样，他就会像一头被关进笼子里的豹子，无精打采，缺少创造的活力，烦躁并且孤芳自赏。关山林生来只配做军人，或者说做一个英雄，他就是为此而出现的。正如一团烈火，一轮太阳，他们必定是要释放出热能和光亮来的。关山林的天赋是那样的好，勇敢、坦率、不顾一切、信念专一、执着，而具备了超凡的爆发力和韧性。这一切都让人感动，让人倾心。乌云想着想着，他坐在那里，在黑暗完全降临的时候，他那么心驰神往地想着，他是多么出色的人呢？想着想着，乌云的眼睛里很满了泪水，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阻止住他们的吵架。关山林和乌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，越来越激化了，吵架开始频繁起来。性格、工作、家庭、孩子以及别的什么，这些都可能导致他们之间的争吵。关山林48岁，乌云30岁，他们都不年轻了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他们的工作很忙，这也是一个理由。关山林希望摆脱这个令他烦恼的家，他又开始经常不回家了。乌云想，这样也好，省得整天磕磕碰碰。可是他们分开没有多久，又开始互相牵挂，互相惦念，一有点什么相关的肇事就心惊肉跳，总害怕对方受到什么伤害。这种揪心的思念在夜晚来得尤其厉害。在整个失眠的夜晚，他们都在心里咒骂对方，就像两只失去了伴侣的大雁一样，心中充满了哀怨。这种日子始终无法得到改变，爱意和憎恨却因为如此而越发的加深了。乌云在那个时候已经担任了医院的副教导员，军衔也由上尉晋升为大尉，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。而家里的事却并不因此而轻松。老大陆阳那年10岁，上小学4年级，学习成绩不错， 导弹的坏点子也在相应的改进，而且具有相当的创造性。有一次，他谎称刚才有人送信来，说爸爸得了疾病。刚进家的乌云反身就朝基地跑，路上拦了一辆开往基地的车。等蓬头垢面的乌云赶到军代室大楼的时候，关山林正打算乘车出去。关山林一看乌云的样子，吃了一惊，出什么事了？乌云急切地询问，你的病怎么样？关山林莫名其妙， 扯淡，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我有什么病啊？ 乌云看关山林说话底气十足，知道他真的没病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什么话也没说，转身就往家跑。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家，陆阳早已经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。一脸泥污的陆阳心平气和地告诉乌云，他并没有找到爸爸的手枪，他连床底下都翻过了，可他却像只顽皮的小鸟一样躲着不肯出来。乌云忙问他，你找手枪干什么？陆阳说， 我要枪毙李建国，那小子偷了我们小队捡的废钢铁，去给他姐姐那个班，是我们小队从钢铁销主任的第一名落到了第二名，对着可恶的叛徒必须执行枪决。 事后乌云心有余悸地把这件事儿讲给关山林听，关山林听完之后哈哈大笑，乌云却很不高兴。乌云说，你笑什么？你以为你儿子真不敢开枪啊？他要是找到了你的枪，他早成杀人犯了。关山林好容易止住笑说， 对自己的同学开枪当然不是好事，但是第一，他懂得维护自己的荣誉，第二，他爱憎分明，处理问题干脆，第三，他办事知道使用谋略，就凭这三点，将来呀，一定是个军事家的料。 乌云觉得这父子俩都让人头疼，简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还有一次，乌云正在忙着，陆阳在乌云面前走来走去，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乌云问他，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 转来转去的，都转得我头晕了。 陆阳说，阿妈，我正在苦恼地做一个抉择。 乌云不相信屁大点的孩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抉择，但是他不能对一个在眼前晃来晃去的人视而不见，便问他， 告诉我什么事？ 陆阳说， 有一个新到的电影，片名叫《钢铁战士》，是讲战斗英雄的，我很想去看。 那你就去看嘛，你别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我头晕。 陆阳愁眉苦脸地说，我也这么想，可是还要上学，没时间。如果我放弃一节课的时间去看场电影，那你会拿我怎么办呢？ 乌云正在忙着，而且他对陆阳不断蹦出来的怪念头早已经烦透了，他不相信陆阳真会那么做，于是就说， 那我就让你写一份检查好了，到外边玩去吧，我这正忙呢。 陆阳果然心满意足地走了，但是没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份工工整整的检查。他非常老实地坦白说， 妈妈，我真的想看那部电影，而且已经看了，我是逃学去看的，老师要家长拿一个处理意见。 乌云听完这话，气得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的屁股，陆阳却跳开了，尖声叫着说：“你说过的，你说过写一份检查就行，你没说要打屁股。共产党员说话算话，钢铁战士里就是这么说的。” 他的话把乌云气得半死，而他自己却逃脱了一顿皮肉之苦。老大陆阳不省油，老三泾阳也不省油。泾阳生下来就多病，长到三岁了，让人操了1095天的心。刚生下来的时候噎奶，喂了吐，吐了喂，喂一次要2个钟头。后来得了黄疸，人家的孩子害个10天半月就嫌长了，可他呢，一害就害了2个月。黄疸没好，又发现肚脐处理不得当，感染了。要不是乌云发现得快，说不定就要染上败血症了。稍大一点，先是缺钙，快2岁了还不会走路，后来又得了湿疹，身上起了一片一片的疹子，接着是莫名其妙的习惯性腹泻，汤汤水水一天拉几次，拉的小人皮包骨头，脸上只剩下一双眼睛，往下还有肺炎、百日咳、腮腺炎。乌云被拖得痛不欲生。泾阳的阿姨朱妈也老觉得对不住乌云，没有把孩子带好，闹着要回山东老家去。关山林对老三泾阳的冷漠胜过对老二惠阳的冷漠，这孩子太让人操心了。当然关山林自己是从不管家里和孩子们的事的，在家里他只是一个甩手掌柜的，这一切都是乌云的，这就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。关山林常住基地不回家，稍有个风吹草动就嚷嚷着要去打仗，除此之外他再不关心别的。他们俩已经很少交流了，甚至夫妻生活也十分稀疏了。乌云开始淡漠这种事，特别是当他知道他又怀孕的时候，他心里生出一种对生孩子的极端的厌恶。每天从医院疲倦不堪地回到家里，他的心情都坏极了。陆阳在不知哪个角落里鼓捣着他的坏点子，泾阳在另外一个屋里低声的抽泣，朱妈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淘米做饭，整个房间充满了一种混乱难闻的气味。乌云坐在那里觉得头昏眼花，低血糖犯了，两条腿关节也在隐隐作痛。窗外有一群紫翅膀的蜻蜓在那里飞来飞去，也许今晚有一场大雨呢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小说展播，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1960年春节刚过，乌云生下了他们的第四个儿子襄阳。乌云生下襄阳的时候，关山林正在组织一次检查，他没有去医院。乌云是在临产前一个小时自己走到医院去的。孩子生下来以后，乌云想回到家里去坐月子，关山林叫赵秘书送话到医院，要乌云就在医院里待着，别回家。关山林后来解释说，这完全是为了乌云好，在医院住着，吃是现成的，还有人端尿盆，省去了不少的麻烦。这一年，由于连年自然灾害，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，粮食、副食品供应极度紧张，政府除多次发出指示，紧急调运国库支援最困难地区外，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，压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石油定量，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。基地有规定，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，扣除5斤支援国库，另外扣除1斤来支援灾区，食用油每月1两，以后又减为半两，肉食基本上取消了。关山林为保证生产和科研任务的正常完成，下令基地警卫营组织战士到森林里去打野物。野物倒是打了一些，但是这些野物对20000多人的基地来说，实在是杯水车薪。而按照关山林的性格来说，如果不是这20000多人都人人有份的话，他是绝不会吃一口的。乌云刚生下孩子，食量正大，别说营养品，21斤口粮根本不够他吃的，何况21斤只是个标准，大多数时间已经是刮彩带了。乌云整天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，一听到吃饭眼睛都亮了，亢奋不已，有时候饿极了就喝水，闹得一时三刻的往厕所跑，人累得不行，旁人还以为他闹肚子。大人还好办，小孩子就不行了。襄阳生下来后有5斤口粮，但是这5斤口粮乌云不能动，要拿回家去补贴猪妈。猪妈按组织规定每月只有15斤口粮，干活的人这点粮食只够填牙缝的。襄阳没有牙，吃不动粮食，却要吃奶。开头2天乌云还有点奶，可是只够襄阳半饱的，再往后乌云的奶水就没有了，大人都吃不饱，拿什么来变成奶水呢？没有奶襄阳就闹，小东西嗓门又大，哭得四邻不安。乌云实在没办法，拿干干的奶头让他吸吮，他饿猫似的一口咬住就不放，吸得乌云 五脏六肺都出来了，疼得他直流眼泪。乌云没有办法，只好拿小米磨的面糊糊来喂他。孩子饿了，逮着什么吃什么，一吃就吃个肚圆。乌云倒不是害怕费粮食，大人怎么着也能省出那一口来，只是小米面撑人不好消化，孩子要么拉不出来，要拉就是一大堆，一股子怪味儿。这样大人孩子都吃亏。乌云后来想了个办法，那时候蔬菜已是稀罕之物，但是乌云还是托人弄了点菜帮子来，煮完之后捣成泥，把纤维部分滤出来大人吃掉，汁泥部分和小米糊糊合在一起喂孩子。这样喂了几天，孩子的大便干燥问题解决了，只是孩子通体发绿，像一只青蛙。孩子落地一周之后，关山林赶到医院，进门头一句话就是：孩子不缺胳膊不短腿吧？乌云拿眼睛瞪他，你这个人怎么不会说话呢？怎么就不兴说点吉利的？关山林把帽子丢到一边，呵呵地笑着说： 哈哈，我这不是吉利是什么啊？孩子只要不缺胳膊不少腿，日后当兵就没问题。再者说了，咱革命者信之信为物，吉利什么的咱不信那个。 关山林对抱在乌云怀里的孩子只看两眼，他倒是对乌云的浮肿多有忧虑。乌云已经浮肿了一些日子了，还有好几次忙着忙着人一晕就栽倒在地上，这回不是妊娠反应，是饥饿加上营养不良造成的。乌云嘱咐猪妈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关山林，但是关山林后来还是知道了。关山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焦虑万分，回去以后立刻要赵秘书通知膳食科，把他的口粮省出一部分来给乌云，而且全要细粮。乌云一看勤务员拿回来的粮食，他就火了，他对勤务员说：这是首长的命，你也敢往回拿？首长过去吃多少你知道吗？他一顿能吃一斤半馒头，外带半只老南瓜，他现在肩上担子这么重，一天到晚连轴转，一个月21斤口粮，你再往回拿你要他死啊。勤务员本来就不愿意往回拿粮食，首长的口粮不够吃他是看到了的，平时不大敢吃干的，净喝稀粥，一口气儿能喝10碗，那个馋样看得人鼻子直酸。一个将军，一个老红军，组织上原有照顾，他都给了身边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工作人员。眼见着人的眼睛也抠了，下壳也尖了，皮肤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光泽，可是还整天乐呵呵的。那天闹得和技术处的那些知识分子打球，上场之前偷偷的叫勤务员给他弄了2海碗水来，放了点盐，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，一抹嘴就上了场，又跳又喊，3分线球投得嗖嗖的。可是下场以后人就瘫了，他说： 哎，岁数大了，腿肚子直抽筋儿，不服不行啊。 勤务员知道哪里是岁数大了，分明是肚子里没有食，饿的。勤务员这么想却不能说， 还得违心的把一点精粮往家里拿。虽然挨了乌云一顿抢白，他倒高兴了，二话没说，扛上粮食就往基地走。到了基地，关山林一看把粮食扛回来就火了，不管勤务员怎么解释也没用，非让他再扛回去。关山林说， 这粮食不是一个人的命，是他们母子俩的命，我关山林能娶能生就能养，告诉他要再把粮食送回来，我立马倒进河里喂鱼。 谁知道乌云并不吃这一套，说什么也不让勤务员把粮食放到家里。乌云说，我们母子俩饿不死，剜肉吃我们也能挺着，他一个七尺男人，他得耗多少粮食，他也不属于他自己，他是国家的人，是革命的人，你告诉他要倒进河里喂鱼是他自己倒的，只要他不怕犯错误。可怜的勤务兵扛着个粮食口袋来回走了几十里路，走到脚上打了几个大血泡，累得直吐白沫子。别人还挺奇怪，这个小战士在干什么呢？扛着粮食袋来来回回的跑，说倒卖粮食吧不像，说练腿劲儿吧也不会，未必是在寻找失主。可如今这年头，粮食比命贵，谁又会把一袋粮食随随便便的丢失呢？丢人也不至于丢粮啊。乌云坚决不让关山林往家里拿粮食，关山林知道乌云的性格外柔内刚，硬要他把粮食留下那是不行的，可是乌云那苍白的浮肿却令他忐忑不安，他老是担心他会因此而死去，这种感觉一直纠缠着他，让他老是犯愣。终于有一次，在外出打猎的部队再次拖回一车猎得的野物的时候，他开口要了一只野兔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他倒像做贼似的闹得一脸通红。以后他又花了50块钱买了10个鸡蛋，让勤务兵送回家去给乌云补补身子。野兔的事儿倒没什么，论情论理他要吃一头野象都行，可是鸡蛋的事儿却犯了纪律。当时党内有精神，党员干部必须坚决抵制浪费和享乐主义，执行艰苦朴素勤俭治国的方针。部队也有明文规定，一律不得在地方集市抢购粮食、副食品和日用品。关山林因为老婆生孩子，竟花50块钱买10个鸡蛋，浪费和抢购这两条都犯上了。结果，关山林受了一次党内警告处分，还做了一次深刻的检查。这一回关山林没有犯将，老老实实做了检查，对组织上给予的处分也口服心服地接受了。乌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后悔死了，恨不得把吃进肚子里的鸡蛋全吐出来。他替关山林委屈地直掉眼泪。乌云说，要知道害得你犯纪律，龙肝凤胆我也不吃啊。关山林倒是乐呵呵地说，哈哈，蛋你也吃了，纪律我也犯了，是好是坏我都占了，后悔有什么用啊，以后咱再不买蛋吃就得了呗，再说只要能保住你，这处分挨得再重也算值了。一句话说出来，乌云的泪水刷刷的塌 淌成了两道小溪流。那年夏天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，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会。在会议前夕，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了苏共6月21日至中共中央的通知书，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。会议期间，赫鲁晓夫又联盟数国代表团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7月16日，苏联政府在事先没有通气儿的情况下，突然召会中国政府，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，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。基地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是分两批撤离的，第一批是全部家属和部分工作人员，第二批是剩下的顾问。在此之前，顾问团已经换过一批人，团长是斯特金上校，一个卫国战争时的老战士，既坦率又豪爽，典型的军人性格。巴普洛夫上校和奥特金大卫则在一年前期满回国，女翻译范琴娜早已经调往总政。基地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仍然举行了欢送苏联专家的宴会。后勤的膳食科不知打哪儿弄来一些鲜鱼和罐头食品，还弄来了两箱茅台酒。苏联顾问们个个在宴会上酩酊大醉，他们精神恍惚，言语错乱，在大厅里走来走去，和每一个中国方面的同志紧紧地拥抱。送顾问团离开基地的时候，那个场面实在令人激动。本来通知只有基地负责人和军代室的人到场，可是闻讯赶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却把基地大门围住了，车队不得不在那里停下来。斯特金上校热泪纵横地走下车，他和人们握手拥抱，他向人们恭恭敬敬地敬礼，然后他向人们抱拳行礼。戎装威严、脸色铁青的斯特金上校站在那里拱手长揖的样子，从此就永远地留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间，以致很多年后，他们仍然忘记不了那幅动人的画面。苏联专家的撤离，使基地的工作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。基地既有生产任务，又有科研任务。苏联方面撤走专家的同时，也停止了重要原材料的供应，并带走了关键性的技术资料。基地的生产和科研犹如釜底抽薪，瓦下泄梁。关山林在办公室破口大骂了一通老毛子，虽然在送别专家时，他也曾伤感的眼眶湿润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把一些最粗俗的字眼丢在他们的后脑壳上。关山林在骂过一通之后，开始运筹帷幄，背水一战。他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，他感到一种受人挟制消失后的豁朗和自由。他觉得洋葱和墨和烟的撤离真他妈痛快。他认为他再一次有了对手，有了一次挑战的机会。他下令要生产部门群策群力，土法上马，生产自己的零部件。他下令技术部门自力更生，攻克难关，拿出自己的技术资料。关山林在下达这些战斗命令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生气了。打就打吧，未必老子还怕你不成。他这么惬意地想着，果断而头脑清晰地布置着整个战役的战略战术，然后 他把粗大的红蓝铅笔往桌上一丢，走出作战室，跳上吉普车，朝他的前沿阵地疾驶而去。和过去的任何时候一样，关山林最快乐的事是在阵地的最前沿，看着他计算在胸的那场战斗是如何打响的。在风驰电掣的吉普车上，他对自己说，对于那些背信弃义的家伙，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对着他的屁股狠狠地踢上两脚，就是这样。在关山林热衷于他的踢屁股战役的时候，乌云经历了一场此生令他最痛苦最绝望的伏击战。那是一次命中的注定，命运之敌在早已设计好了的地点准确无误地伏击了他，猝不及防地解除了他的全部武装，他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立刻被打倒在了地上。两个月前，关山林在湖北老家的一个弟弟寄来一封信，诉说了家中的困境，一家几口人眼看着就要饿死了，弟弟求当官的大哥看在一奶同胞的份上救济他们一家人的性命。乌云不想让关山林陡生烦恼，他把那封信藏了起来，把家中能够拿出来的所有的钱都寄往湖北。可是不久之后，另一封信又寄来了，这回不是弟弟，而是姐姐，出了嫁而且已经当上婆婆的姐姐，在信中反复回忆小时候摘莲蓬给关山林吃的事儿。姐姐最后在信中写道，二毛，想当年你是多么嘴馋，我给了你一个莲蓬，又给了你一个莲蓬，给呀给呀，你就是没个够。乌云怀疑这封信不是关山林一天书也没有读过的姐姐写的，不要说信写得文采飞扬，就连莲蓬两个字不读三年私塾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，姐姐在信中不但写了给了你一个莲蓬，又给了你一个莲蓬这样的话，还写了她的丈夫，也就是关山林的姐夫，因为饥饿已经卧床不起。这个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，刚给弟弟寄了钱，家中已经没有钱了。但这不是理由，你不能看着一个躺在床上的饥饿者眼睁睁地死去，况且这个人是给了你一个莲蓬又给了你一个莲蓬的那个人的丈夫。乌云仍然不想打搅关山林，他知道他此刻正为苏联专家撤走的事大伤其肝，乌云要自己想办法。问题是家中在这个时候正处于最窘迫的境况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